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受之源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生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 大王咪就系嬴政咯，后嚟啲人叫佢秦始皇嘛。喺石板嘅后面睇起身嗰堆泥嘅地方，嗰啲草咧全部都系真嘅，但系啲泥咧系一块充满细孔嘅陶板，可以令啲野草喺度盘根，绝对唔会俾人发现。 吓、啊，而且就算啲石板俾人移开之后，亦都只会向下滑。怎会想到入口就在离地面没几远的地方呢？ 但是这样隐蔽的好处也都有不好的，很容易被人从地面上面掘到，就很容易发现了。 如果有人发现通道，但是又不知道正确的方法，硬硬要入来的话，这样管道就会向上升，个万吨的巨石就会将这个人压成肉酱，同时这一块石块亦都会自动散落去，为水所淹没，不留任何的痕迹，一样都没办法进入到地下皇城的。 啊，但是你刚才讲到这么多自动的设备，那么动力是来自于什么呢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才注意到在这个地下室当中，呼吸一点都不困难，空气来源都不知道在哪里来。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应该是进入了一个近乎梦幻的世界，不可想象明白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卓子慢慢讲， 大王统一天下，建造皇宫，曾引进二川之水入宫，这些亦都是掩人耳目。实际上二川之水在河底筑起引道，被引入地下，工匠利用水势推动巨轮，这样就有生生不息万世永年之力，只要川水不枯萎，力量亦都不会消失。 没错，这个时候我抹一抹自己的汗。唐朝大文学家杜牧在他的《阿房宫赋》里面曾经有讲过，二川溶溶流入宫墙，应该不会是说渭水这样的大河，多数可能是指渭水的一些支流等等之类。而在地图上可以见到这一带河水交流相当之多，而这一些河流的河水当然是川流不息，永远不会枯绝的。经过卓子这样解释，我和白素不禁站了起身。 真是阿房宫在地上建筑，主要的工程是在地下进行， 一直到大王归天，宫殿都还未建成，阿房宫的故事只是后人加上他的名称。大王本来是想叫他若天宫，但是都还未有定论。 听到他这样说，我觉得很惊奇，因为他这样说分明是说他和秦始皇嬴政经常见面倾 计，而呢一种说话听到之后引起嘅反应，当然系从来都未曾有过嘅怪异感。 就算一切顺利到咗呢一间室，亦都不过认为发现咗一个地下嘅矿室啫，唔会谂到同成个地下皇城有关。呢度系秘密嘅出入口之一。 啊，咁既然嚟到呢度，我谂要发现通道应该唔系好难啫，系嘛？ 后生仔，咁你试下啦。 嗱，我即刻耍手兼灵头。呢、這个人佢已经活咗两千几年，睇起身，我相信佢仲有排都未死。悠悠岁月对于佢嚟讲根本唔算得系乜嘢，但系我就浪费唔起呢啲时间，所以我即刻就讲。咁不如仲系请卓先生大佬啦，我只系求其讲下啫。卓子笑咗一下，行埋嗰嚿好巨大嘅石兜度，双臂环抱向上一举。我一见到佢呢一个动作，成个都呕咗。就算知道机关系喺呢一个石兜度，任何人都只会去推佢、转佢，绝对唔会谂到将佢抱起身。因为这个石兜看起身足有成万斤重，就算石兜只是看起身是一个石头，其实不是，里面的油至少也都差不多成千斤，什么人会想到要将它向上提起？而卓子去提起它的时候，我也都认为它一定提不起，但是看起身卓子根本没有用什么力，只是将石兜提了起身，提高了大概50公分。石兜被他提起之后，本来大半满的油只是剩下小半满，同时面对管道的墙壁上面有一大块的石头向后缩了进去，延出到一条窄道出来。见到这里，对于古代工匠的匠心真是无法不佩服，这些这样的设计怎会有普通人可以发现到？大半满的油看起身在石兜当中，但是只有石兜一向上升，油就会流落去，而流落去的油自然会触及其他机关，令到个暗门打开。问题就是咁重的石兜点提得起？这个时候卓子已经松开手，石兜依然维持在他被提起的那个位置，下面就有一个石座升到起身，承托着个石兜。 这里可以说是兵行险着，石兜睇起身好重，但系下面有一个活动嘅底托，只要有两石之力就可以将佢提起。唔明白嘅人自然就唔敢掂佢啦。 其实俾人发现咗都唔系咁容易可以提得起，两石之力唔系勇士嘅话，边有咁嘅力量啊？ 事后我都有对白素讲，睇唔出你都几滑头喎，古人啲马屁你都拍得咁响啊！ 我先唔系故意去拍马屁啊！两石之力就系两只手一齐提起120几公斤嘅力、啊，普通人边度做到啊？石呢个量度单位喺当时系有明文规定嘅，古书曾经记载30斤为钧，4斤为一石啊！ 嗱，讲翻当时啦，卓子听到白素咁讲，神情好开心。而且他自己亦都讲翻自己当年的威风史添。 当年我哋都有比试过，讲到大力，我系天下排第七嘅。 哦，咁边个系当年嘅天下第一啦？ 当然系大将蒙恬啦。 我同白素互相望咗一眼，嗰种怪异嘅感觉又嚟啦。嗰、那个文武相传嘅秦朝大将，曾经打败匈奴。又传说他改良的毛笔真真正正是历史上的名人，而眼前的这个卓子曾经跟他交过力打过交，而卓子在当时军队当中的地位一定是很高，他曾经说他的责任是统管天下的军马，所有军队里面要用的马匹全部都是由他统管。这个时候我一拍额头就说，哎呀，难怪咩难怪啊！难怪令尊咁识养马啦，难怪养嗰啲普通马对于佢嚟讲，真系牛刀小事，大材小用。 嗱，我呢一句都系好由衷咁赞卓子。卓子睇起身好开心，指住卓长根就讲： 长根呢一个仔都唔差噶，养马嘅手段呢可以做我副手添。 卓长根呢个时候咧就好似个细路仔，俾大人表扬咗咁，扭扭零零咁笑咗起身。嗱，各位一定要原谅我，自从卓子一出现之后，要解释嘅疑团就唔知有几多几多。但系跟住落嚟，我哋就开始进入咗地下皇城，各种匪夷所思、见所未见、连谂都未谂过嘅事，实在太多。嗱，我慢慢讲啊，譬如话卓子佢嘅情形，究竟佢点解突然间要离开陵墓十年？马金花又点会突然间入咗嚟？等等呢啲事，我哋之后慢慢就会讲噶啦。嗱，嗰个现出嚟嘅窄道口，要人弯低身先可以入到去。呢个时候呢，依然系卓子喺最前边，我哋就跟住佢弯低身行咗入去。行到冇几步，里面豁然开朗。嗱，再行前行，就听到水声添。黑暗之中，只听到水声越嚟越大，简直系大到汹涌澎湃添。卓浅呢一个时候就讲： 前边系一个大湖，水流好急嘅，倾入湖中嗰个地方，你哋就唔使去啦。你哋绝对冇办法行晒成个地下皇城。如果真系咁，都唔知需要几多几多年啊！ 哦，系啊，其实唔使噶啦，只系头先卓先生提及同你系咪有一样咁嘅人，仲有好多个。呢啲人我都想见下。 啊，咁都啱嘅。 呢个时候喺电筒嘅影照底下，经过嘅全部都系曲折无比嘅窄道。我相信嗰度应该系一个迷宫。如果冇人带路，迷失去当中，只怕成世都行唔出嚟。而窄道嘅四壁全部都系巨大嘅石头，石块上边仲刻有一啲画喺度。在经过窄道两边刻的话，大多数都是马，各种各样姿态的马，而更加多的是战马，披甲飞驰，栩栩如生。这间不单只是伟大的地底建筑，简直就是地底的古代艺术之宫。卓子对这些盘来兜去的窄道非常之熟悉，想都不想就向前行。我紧紧地跟着他后面，方便自己可以听清楚佢讲嘢。佢呢一个时候不断喺度讲： 我喺大王归天之前，同一批嘅部下自愿殉葬。 啊，殉葬咁咁即系陪葬啫？咁咁咪即系俑？ 冇错，喺皇陵里边有俑无数，天下嘅陶工用尽二十几年嘅力量，人俑、马俑。各种的功器都不计其数。 那活俑呢？ 我不可以确切，我只是知道一部分，一共有十个人。 那他们是不是全部都是自愿的？那这句说话我没问出口，因为这样来问秦代的古人也都未免有点滑稽。对于那个时代而言，没什么人权可言的，理得你自不自愿，要你赔你就赔。生葬在秦始皇陵墓里面的各种身份的人，只怕数以万计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大疑团又再次升起了。为什么卓子在陵墓当中可以生存两千年而不死，而同他一起那些活俑还不止他一个？难道这些活俑全部都不死的？实在太难以想象。弯曲的窄道好像永无止境一样，有时仲需要一啲唔同嘅方法，好似推开一道又一道好厚嘅石门。卓子嘅解释系话：嗱，推呢一啲门，每一道门都有一定嘅步骤。如果一唔小心推错咗，长弓大矛全部都染有剧毒，即时就会飞出嚟嘅。但系佢亦都叫我哋放心，话佢喺黑暗中打开呢一啲门，非常之纯熟，绝对唔会有一丁点嘅差错。虽然当时我哋心里边有啲惊，因为被古代嘅毒箭射中，现代人唔一定有办法解，呢啲就真系叫枉死啦。 但是想到卓子在这里已经过了2200多年，他所谓的纯熟当然真的很纯熟，纯熟到非常可信。足足行了超过半个钟头，又听到水声，不过今次的水声只是潺潺的水声。在卓子又推开一栋石门之后，我和白素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叫了起身。 这里 真的很伟大，是吗？你们两个小朋友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，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真是除了伟大之外没有其他词可以拿来形容。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空间，大到有点难以想象，在地底之下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存在，人完全不感觉到是在地下的，而好像是一个真真正正空旷的地方一样。我很难形容一个明明在地底下但是又这么空旷的一个地方。我曾经到过很多很大的山洞，但是没有一个山洞可以给人一种这么宽旷到好像原野这样的感觉。这一大片的空间高度就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在上面星月夜空，有无数很细小的油灯作为照明的用途，看起身真的好像在旷野当中望星空咁。而在地下有一道很宽阔的河流，河水潺潺流过，河水就不是很深，但是清澈见底，可以见到水下边大大细细各种不同颜色的鹅春石。而更加令人感觉到这个空间好像旷野咁，是在河道两边，虽然实际上没什么青草，但是可以令人一睇就知那里是一大片草原，是一片水草丰美最适合放牧的地方。因为在整个空间之中至少有超过200匹的马，这些马完全和实实在在的马一样大小，他们神态生动，有些在这里喝水，有些就在地下打滚，有些在这里追逐，有些在这里踢蹄，每一匹马都有它不同的神态。如果你一下眼花，还以为这些马全部都是生的。这些马当然全部都是陶制的，每一匹马的位置显然也都经过艺术的精心安排，疏密有致，一点都不觉得很拥挤，反而衬托到整个空间更加空旷。我和白素一早已经估到在地下皇城里面会有很宏伟的建筑，但是绝对想不到竟然伟大到这样的程度。 哦，真的好犀利， 真的很伟大的建筑， 好犀利， 这里这里真的很犀利。 我阿爹说这个叫做木马坑，嘿，还不算是很大啊。在隔离有一个战场坑，里面全部都是战役的实景，是这里的三倍以上，而地下的皇城中心部分呢就是皇宫，完全是依照地面上一样的格局和规模来建造的。 究竟维斯里和白苏在秦朝皇陵里面还会见到什么不可思议的景象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